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咱们非试不可啊，让一水给我们来聊聊他前一段参加的一个试驾活动。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参加这个试驾活动获得了两点感受。第一点感受是吃完辣的之后这个感冒就是不好好然后第二点感受是这个火锅真的好吃。 这去哪儿？重庆。 重庆。 啊，重庆， 是一个魂牵梦绕的一个。 进城里了吗？进城里了吗？ 在城里，这回是确实是在城里。 我去了两次重庆，没进过城。 重庆很大，我们记得应该是在江北区吧，就是，不是江北区，是 沙坪坝， 再往南。隔着嘉陵江、 哦、 我是第一次在重庆这个山城去开车，我当时觉得那种感受 全是上坡。 不是、哦、它跟那个青岛的路还不一样，因为青岛它也是山城嘛，所以它也是上下坡。重庆这个它做的高架很多，它做的岔路也很多，但是你开一般的车型的这个导航的时候，它肯定会让你走错。 哦， 就它的提示不会那么详细、因为就假比这么说吧，咱仨是三条道 啊， A、B、C， 可能 A 跟 C 在前面50米处有一个汇合点 ，B 跟 C 在前面70米处还有一个汇合点 ，A 跟 B 在转弯之后30米处有一个汇合点，但都在同一个直线上。 我第一感觉就是我们三个一定会撞上， 有可能会乱。撞是不会，它的这个道路设计、出入口做的还不错，它不像这个就是大城市那种环路或者那种高架似的，它的这个出入口还算比较方便。所以在山城重庆开车，我觉得第一个是山城人民啊。 棒棒的， 这一点真棒，就是堵车的时候大家不着急， 哦， 充分体现出来了咱们能说 悠闲的 重庆是巴蜀吗？ 主人翁意识， 就是说重庆吧，就是重庆这座城市，他们比较缓慢的生活的节奏和悠闲的生活态度，就大家都不着急，什么摁喇叭呀加塞没有。 哦，那太棒了， 真没有， 没有加塞太棒了。 我觉得也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加塞、你要去加塞的话你就上别的环路了。然后第二点就是重庆，尤其是沿江的那一条路，比上海的这个黄浦江边上的 还好看， 因为它的地势更高。 肯定啊，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呀！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说我一直没有进过城呢？我可能应该也是在城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重庆的江，你能理解吗？ 你看过重庆的山，对吧？ 对，就是那种远处眺望是山，身边是江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在重庆。 尤其我一直认为啊，有水的城市是有灵性的城市，所以才培育出来了重庆那么好吃的火锅。 对，然后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是一期旅行节目，教大家如何能在重庆更好的开车。 对，至少是别迷路。先说一下，我们试驾的是换装了全新发动机的三款，不对，应该是两款三款。三款这个捷豹路虎的车型，一个是捷豹的 XFL 2018款，另外两款是路虎的，一个是发现神行，另外一个是揽胜极光。 这三款车。 对， 我们从何说起呢？先从项目说起吧。 可以， 都有什么？ 这样吧，就是毕竟是换装了发动机嘛，所以大家会说这个2018款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改变？就是在外观设定上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可能是细节墨汁啊，会有一些小小的修饰。然后在内饰的一些风格上呢，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Napa 座椅的使用啊。比如说这个激光的投影的这个使用啊，然后包括更好用的叫InControl 这么一套这个人机互联系统， 哦， 就是集成了什么 CarPlay 啊、百度 CarLife 啊，就这样的这个 iOS 和这个安卓的这样 的，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即插即用的那种。 对，第一个是即插即用，再有一个它也有一定的那个手势的控制。而且它的、 手势控制， 而且它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流畅程度，我觉得是现在车机里面就是原厂原生那个车机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就你点开之后抓一下展开了，而且是有动画渐变效果的，这个是很有意思， 就 UI 做的很漂亮。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捷豹这个英国品牌啊，尤其是在极光身上做这个晚上的氛围灯，实在做的是我能用骚气两个字，真的是太漂亮了。如果你的车上有一个女士的话，你会马上俘获这个人的心。 极光是吗？ 极光。 好， 刚刚呢，一水老师是把这个2018款的换装新脏这三款车型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总体感觉对吧？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但其实呢，他们最重要的还是换装的心脏。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他心脏的那部分，然后再让他来聊一聊他对这几台车的改变，综合来看是怎么样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换装了三款心脏的捷豹路虎车型。说到他们的心脏，应该是他们这一次改变的最大的一个位置了吧，对吧？ 应该是从这个整车的参数和数据来看的话，发动机的变化应该是这次这叫小改款车型的一个最大亮点所在。 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它那个发动机的名字，英文名字该怎么读 ？Ingenium，Ingenium，Ingenium， 很好很好 ，Ingenium。 对，我给你读慢 一点 ，Ingenium。就是还必须要用英国的发音是吗？他们 也倒不用。 他们讲解师是当时是请的英国人还是？ 是其实捷豹路虎的讲解是中国人。对，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平常在参加一些厂家的试驾会的时候，它前面会有一个冗长的，就我说的是拖沓冗长的一个讲解 啊哈。 但是这兄弟讲的时候呢，绝对是那种脱口秀那种。感觉的 绘声绘色，然后还跟你们时不时加一些互动。 对，他会有一些故事，他会有一些原先的一些改变，包括从讲那种很枯燥的车型历史的时候，就会告诉你哪个是你可以现在听的，哪个是大家就是可以一掠而过的。 哎，你觉得是整个说品牌带来的这种感觉的 东西？我觉得是品牌的一些东西，品牌的那种自信。 我之前我去英国听他们在泰晤士河上的演讲解的时候，那老哥们就特别逗。他就会经常用一些非常有趣的调侃，比如说他们在讲一个剧院的时候，他们会讲解到说，之前像迈克尔杰克逊和谁谁谁麦当娜女士，还谁谁谁都在这演过，然后后来他赘了一句，我希望那个，这叫什么来着？美国有个小男孩，加拿大血统， 贾斯汀比伯， 他说我希望贾斯汀比伯也能到这儿来演一场，然后这时候他自己就会后来他会顿一下，他会说，因为在这儿开过演唱会的人都挂掉了。 麦当娜没有啊， 不，你知道吗？他们就会这种幽默形式来。 其实他很讨厌比尔， 就其实他想表达的是我不喜欢贾斯汀比尔，但是会特别的绕。说回来啊，就是咱们的 Ingenium 这套发动机跟之前去对比的话，他们有 它是都会有一些提升，但是刚才不是说了是三款车嘛，XFL 和这个 极光， 揽胜极光和这个发现神行，然后只有发现神行的这个发动机的参数是没有改变的， 啊， 但是它改变的，待会儿要跟大家来这个再说一下，就其他两款车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嗯， 你比如说 2.0T 的这个发动机放在了 XFL 身上，它的高功就是 250PS 那个版本，就是184千瓦，达到了扭矩是365牛米。那这个对于2.0升发动机来讲的话，我至少现在不是最强的，但也是能够排进前五的了吧。 对，365是 OK 的。 然后在揽胜极光那块呢，也是往上调了，是调到了这个扭矩是320牛米和这个147千瓦。 嗯， 这个对于极光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在开的时候这三款车型不太一样，它的性格真是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同一款发动机有的不同调教，这个很好理解。但是放在不同的 车型上做了三种不同的驾驶设定， 不同的那种感官的设定，不管你是这个脚踩的那种触感，还是你的那种就是你开起来那样的，就是你亲身感受的那种那样的感受，就是你的耳朵啊、眼睛啊， 哦， 包括你的身体的那种， 我能理解 那样的感觉。 就像同样是穿了一样的衣服的两个 不同的人， 女生， 给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一个可能是妖艳，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沉稳。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这样的这个概括， 我终于举对了一个例子， 比喻是正确的，是正确的。 那你当时是三款车都开了吗？ 对于它的行程安排，就是让你开完三款车型，而且体验都会比较的足。 哦，那这样，我们就三款车，都用你的感官来形容一下他们那个感觉呗。 如果单说发动机的话 ，XFL 和这个神行以及极光， 嗯， 都是能够在很轻松的状态下达到它的峰值扭矩区间。 嗯， 就说白了吧，就是这款发动机的低扭增强了，因为原先是大概2000转左右涡轮才介入， 哦， 然后现在是1300到1500，涡轮就开始介入， 就是来得快。 对，来得快，起步的时候你就可以往外走了。 哦， 它的这个低扭确实要更快一些。 那会不会造成说在就起步的时候车起车会特别猛？ 对，这个就是三款车不同的区别了。这是第一个区别，就是XFL 和发现神行，它一个更加主打那种运动商务，一个主打现在是这个七座的家庭生活。 哦， 这两款车型很沉稳， 沉稳一些， 很沉稳。 哦， 但极光不是。极光永远是给你那种往前窜的那种驾驶， 从你，哦， 就是你抬开刹车之后还没点油门，这个车就往前走， 就我要冲， 对， 就很运动， 很运动。所以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调教，就会让人觉得哎，其实挺兴奋的，尤其是当你一天当中开了三款不同的车型的时候， 然后你还开出了每种车型的不同的味道的时候， 哎，是的， 就很有惊喜。 嗯， 这三款车要是都放在我眼前，我可能会对捷豹的这个 XFL 更感兴趣一些。 我反而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发现神行。 嘿呦，那我就只能开极光了呗，是吧？ 我觉得捷豹的车，这算是商务吧， 运动商务， 啊，商务。你想，大家经常我们看到一个词形容说什么穿西装的什么暴走者啊，对对，这种。 然后你还需要一把雨伞 ，umbrella， 你知道吗？下车的时候， 长棍伞，你那长棍伞是阿伯斯的是吗？ 俗， 你记着，下车的时候不管下不下雨都不重要，就是一定要搭在自己右手一手掌间。 嗯。 啊，这不， 我能想象到，当你拿一把超大伞的时候，你从车里边往外拽，那伞就一直没拽出来。 你说错了，洪总 啊， 都不需要你打伞。你见过有开捷豹的人自己打伞吗？ 不，我认为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认为，所谓的行政座驾、商务座驾就一定要有司机。 哎，其实不用。 但是现在有太多的这种精英人士，他们不管是开 XFL 还是开什么揽胜运动，他们都是自己开。 你知道， 我觉得他们在下雨天不选择出行， 不，那你下雨天你总要接一位女士，你下车打伞也 滴滴， 滴滴一下马上出发是吧？ 对， 那万一女士跟滴滴跑了怎么办？ 这 不可能， 这不会， 不可能，不可能。就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个车。如果就是刚才洪总把我带跑了，什么带弄出雨伞来，这个没有这个东西，XFL 里头没有雨伞，就是你就即便是说这种天，我觉得它应该是那种，就是既有绅士的一面，是吧？在商务，同时你看它的 2.0T 这个发动机又是非常比较暴躁的，比较猛的，又是有这种运动基因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种两者结合是很有意思，我想去体验。而且它的那个换挡是旋钮的吧？ 旋钮， 哎，这个特别好玩。 三款车 有拨片吗？ 都是。 没有，应该没有拨片。 有拨片， 也有拨片啊。 就高配的， 除了低配，其他、嗯、其他的配置都是有拨片。 所以说，你想一着车，它这个旋钮升起来 特别简单， 你拧一下、 特别简单，你都不用。 哎、 你再生个儿子，我跟你说，从小让他穿西装，然后再让他去开这台车的时候，他就感觉就对了。无论是干嘛都穿西装， 我觉得自从看过你那个穿完西装的那个腿，我就不能再想象西装。哎呀，所以说我觉得真是还回到我刚才说 FFL 更加吸引老车。 哎，对，嗯，对，我觉得是这样。这因为极光我倒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兴趣点在里边，那就是、 啊、这样。那个咱们在这一段末尾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就是这三款车型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空间。 啊 毋庸置疑 ，XF 肯定是最大的，因为那款车型的轴距已经超过了3米。 对啊，它5米多长。 然后， 嗯， 极光的空间是最小的，因为它原型车是3门版， 嗯， 对吧？这大家都认同。 对， 发现神行有7座，然后、但它的这个7座相对来讲只能用于这个救急用。好在它的前就是第二排座椅是可以前后滑动，所以这个极光用不是那个发现神行用为家用车、是很合适的。这是给大家定的第二个基调，这第一个基调就是，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三款车型有三款不同的这个 驾驶感觉 性格。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空间，从参数从那个用途上确实是不一样。 其实这样等于说捷豹路虎他们在产品设定的时候，现在更多的考虑到了各个不同阶层人群对于车型的使用和要求。 没错， 好，到这儿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让一水老师再来看看，在整个试驾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因为我觉得在场地试驾这样的时候，会很少有的去感受车型的这个状态。休息一下，回来咱们接着聊。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准备好了没？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喊红包的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搭载 1.5T 缸内直喷引擎、第二代 8AT 铂金动力组合的全新陆风 X7 劲越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非试不可，欢迎回来啊、水哥，那个、你们最后有场地试驾吗？ 我们是一开始场地试驾，场地试驾试的是 XFL， 因为它摆了一个这个金卡纳的一个小赛道。对，基本上就这样。然后，五米多的车，然后它的赛道应该是10乘10吧，还是15乘10？就是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特别的灵活，但绝对是五米车型当中好开的那一个。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车，你说他把这个车专门摆成了场地试驾，而没有让另外两款车，可能一是那两款属于偏底盘偏高，可能在操控上面它的灵活性确实不如这种三厢车来得更扎实更稳。那么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能看出来，我觉得他是很有信心。那宝马五系标榜着运动，对吧？奔驰 E 那不用说了， 其实 也 运动，也 运动，也是有一些操控，但是肯定也是很了得的。 雷 克 萨 斯，沃尔沃 相对来说更安静。 对啊，那沃尔沃前一段时间那视频大家都看到了，是吧？那很厉害的。 对对对，很结实。 所以就是说拿出来，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XFL的这个性格。 对， 它骨子里面是有你。不为你所知的另一面， 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可能咱们什么时候再用一天的时间吧，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英国几个品牌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现在太熟悉日系车，太熟悉韩系车，我们的自主品牌大家也熟悉德系车，也熟悉美系车，反过来英国，比如说摩根，比如说 MINI， 比如说劳斯莱斯，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捷豹路虎，它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那要说名爵和荣威吗？ 那也就算了。 对，其实我坐过英国人开的车之后，我就感觉明白了一部分。英国人开车真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他们不会留太多空档。